他从这个比如说从朝阳门他开始滑，他滑到通州再滑回来，但是滑呢也别白去，比如通州是火烧比较好吃，酱豆腐不错，可能好吃还便宜。然后你看他这个表现会呢，这一个人你看滑冰后面拎俩包，你知道吗，买的酱豆腐和那个烧饼火烧， 这一趟来回滑多少公里啊， 得几十华里。所以说要不说他是民间高手呢，因为一般人他没有这水平。所以说这枚呢就是叫运河冰池， 飞驰的驰， 嗯，飞驰的驰啊，叫这个清朝呢你看还有这个长河冰床。刚才我们讲就是冰床已经是这个交通工具，你看比如清朝的时候你看已经有人开始穿这种冰刀，老式冰刀在滑冰了，但是那个时候冰床很重要的功能，它是交通工具。因为长河嘛是发源玉泉山，玉泉山水下来呢流入咱颐和园的昆明湖，然后呢再蜿蜒蜿蜒流到西直门，最后汇入这个咱冰川玉泽这儿积水潭。这个长河的水啊也是咱北京城那个护城河的这个水的来源，约30公里，皇上他们也在用，老百姓也在用。到冬天的时候你看夏天可能是坐船了，皇上啊皇后啊又去颐和园坐着冰床， 坐冰床去的， 哎，坐冰床去， 这我第一次 是吧，对，冬天他就坐冰床。你看他这枚徽章表现的细节特别多，你看他这个实际上选取了三种的形制的冰床，你看啊前面这个特矮，就有点像个筏子，就基本上就是像一个木头板子做了一个牌，他用那个像蒿似的撑，就和滑夏天行船是一样的， 撑一下， 对，后面的人拿着杆子撑，然后呢滑，然后人坐在上面，后面的这就是高洞冰床，你看他这个就有一定高度了，人坐在上面可能视野也比较好，另外呢你要 没那么凉， 也没那么凉，对，离地面能稍微高一点，另外呢你不愿意坐着呢你可以把腿还能垂下来，就是你可以坐这沿着，腿呢就是可以自然的垂下来， 还可以玩玩， 还可以玩玩，对，所以说呢它这个就相对来说要比它就要高级一些，但这个呢它主要靠人拉，这个人怎么拉，你看冰那么滑，他们一般会穿的有动物皮毛的那个套在脚上，绑在脚上，就枪叉，这毛不是有顺子有枪吗，枪叉，然后在冰上它就能跑起来，然后这个你看这高洞冰床后面的这个，我就说可能大户人家有钱人或者咱皇上才能用的这冰床，因为啥，上面它有棚了，就是坐在里面嘛，你冬天嘛毕竟还是挺冷的，那有个棚呢它坐在里面不冷。史料记载呢乾隆帝为了母亲就是怕它冻着，从这个畅春园回到咱故宫之后呢，他准备了炭火，完了放在那个棚子里，这样实际上就坐冰床就不遭罪，就实际上冬天我坐着冰床实际上里头有炭火，暖暖乎乎了，还听到外头这冰床和这个冰摩擦的声音哗哗，也据说乾隆帝就特别喜欢听的声音，所以说他就特别喜欢。然后呢这个长河冰床实际上我说有天跟大家我说讲的时候，这就类似于现在915916，这个通往郊区的这个长途汽车，因为它30公里嘛， 这是老百姓坐的，这个 对，这是老百姓坐的，哎，大家就是出去办事啊，哎，都可以，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这个交通工具，那在这枚呢，你看叫什刹踏驹，这个踏驹刚才我们讲十二月令的时候设计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冬天的时候，什刹海那地方，咱们宫里呢会取冰。取冰就挖那大冰块，然后呢放在故宫的地窖里面。 对，现在有个地儿冰窖是吃烤鸭的地儿。 对对对， 搁那儿哈。 踏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小孩一般踏石球，就是石头玩，就是有的时候取冰的时候不会掉出一个大冰块， 掉的渣儿什么 的，对，渣儿之类的，哎，个头还正合适，拿脚踩着正合适，哎，小孩就用这个在冰面上，冰面还有好处，他踏着往前一推，他走得远呢。那石头你想在地上它滚的没那么远， 那容易摔屁墩儿啊， 对，你要没掌握好防也摔屁墩儿，所以说呢这个踏驹实际上的反映的就是什刹海这个，哎，它这个故事，这个叫群聚溜冰，还有这个呢叫运河穿梭，是吧，这个我们说刚才这是长途汽车，这咱室内公交车了开始，这是什么，就是说清朝的时候喜欢冰的人特别特别多，就尤其护城河也不像咱想象的说护城河那地儿别人都不能碰啊，不能上，护城河也是就是滑冰的人就是在玩聚在一起，就比如说大家比赛啊或者什么的，就像我们现在滑个轮滑还聚个堆儿是吧，大家一起练练，实际上也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这个画面呢，我采访设计师的时候，设计师说了他选取的是什么呢，是冰系的一个游戏规则叫强等，强等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速度滑冰，就是看谁快 然后骑着那个标语，有人还摔倒了。 对， 嗯，对， 滑最前面的被撞倒了， 对对， 犯规了。 对对，群聚溜冰，这个反映的就是护城河，大家在护城河上这个滑冰的故事。 嗯， 这个呢，冰河这个穿梭是什么的意思？其实你想，护城河它是一个圈，有人就拉着冰船来回就走嘛。 嗯， 这有点像咱外环是吧？可以理解为外环。 嗯， 哎，你比如说你想坐，那你就坐去呗，谈谈价多少钱， 嗯， 你就可以上去了。哎，就那个时候就是护城河。 小巴， 嗯，类似于小巴，这个你就可以坐乘坐，嗯，然后这个咱们讲的清朝这些还都是咱老百姓的冰趣儿哈。其实咱们这个皇上也非常喜欢冰上运动会，就是说太液冰戏。他这个太液呢，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咱北海，还有就是中海和南海啊，对，中南海，对，现在叫中南海了，以前叫中海南海，就是等于北海加中南海那一块呢，就叫太液池。皇上哪年冬天啊，月是这个。冰戏，因为这个冰戏这个词儿呢是乾隆帝发明的，他实际上就是把这种冰是就类似于冰上运动会起个名好听的名叫冰戏。实际上冰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叫强等嘛，它一共主要的游戏就是有三种，就是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表现的这个人拉弓在射，你看这个 门百步穿杨， 对，百步穿杨的那感觉。实际上这个叫转龙射球。为什么叫转龙呢？就是说这些人会就弯曲着一起滑冰，到了这门的时候就射，谁能射下来那皇上有赏，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他射术好嘛，就是八旗子弟兵，这也算是冰上作战是吧，也算是一种就是练习嘛。那么你想你在滑行的过程中还能这个能把它射中，就是说明那你的射术保证是要比别人要更好，所以说就会有奖赏。但这个你看，这个是强等，这是转龙射球。其实冰戏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冰上抢球。就这个呢，就是咱们故宫里那个冰戏图里头有表现。 那我能理解为跟冰球有点像吗？ 有点像橄榄球。 哦，有点像 叫冰上的橄榄球， 嗯， 对，就是大家主要是抢球，它不用杆来回抢， 有人扛 的。所以你看这冰戏，就是清朝的时候不论是这个咱皇上也喜欢，这个老百姓呢也喜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冰雪城市它就是的确确确就是有历史的。这个对您看的这枚，这其实这也是清朝的， 就我悄不声这偷赛，偷偷的赛。 对，他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冰前偷赛。 对，冰前偷赛，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这个冰床啊，你看这个画面里头就明显这个不是带棚了吗？ 啊， 这是一定是有钱人的家大小姐，你看呢，他拿了个琵琶嘛。怎么叫偷赛呢？就是一看这哪家小姐坐着这个冰床出来了，有的人就想看看这个芳容，一睹芳容嘛。那你要想能看着人家，你就得滑得比他快，你得滑得前头去，前头去你回头来能看人家长什么样。实际上他就是他表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 结果人家帘子没掀开，也没看见， 对，人家就是说根本就不搭理你，是一个趣事儿。也就是说，充分的说明就是清朝那时候啊，其实冰床作为这种这个运输交通工具，实际上是非常普遍。哎，对，就是富人也好，你穷人也好，大家都用这个。北海盛装。 对，我已经看到外国人了。 对对，这个北海盛装，咱刚才说了嘛，说太液池、北海、中南海这个地方以前都是皇上用的，是吧？你老百姓是不能用的。那么，1925年的时候，民国1925年的时候，就是给首开放了，就是老百姓你可以去了。就1920年年初冬天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组织了这场所谓的盛装。他盛装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正常理解，你就像这个群聚溜冰，你就滑冰就完了呗。人家不的，人家说了是化妆的。咱们来个比赛，就是你化了妆然后你滑冰咱比赛，就是有我的理解，就是有点像花样滑冰，既能体现你的这个滑冰技术好，然后呢还通过你着装表现呢内容还很丰富，还很有意思。然后呢，所以说你看就出现这个情况。您刚才说有外国人，确实是这样的。 对呀，这不是洋人的样子。 对，当时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也是参加的。后来还找到了这张老报纸，就一张老报纸表现就是记载这个民国的这个就 这次活动， 这次盛世，因为它延续了好多年。用了一整版啊，就表现这个事儿，就是当时也是大新闻，并且当时的所谓的摄影师也选取了火锅和白菜，化妆我要扮成一火锅。 那这是涮羊肉的火锅 啊？对， 跟现在那个四川火锅 啊，对，还不一样。对，这老北京的火锅， 老北京的火锅。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稀看， 有人扮演个白菜是怎么回事？ 他就觉得出奇出新嘛。这个你看你们弄那个，我就是和你不一样，我扮一个大白菜。然后后人说这怎么回事？我说你看这火锅也好，白菜好，下面有脚呢。我说这人在里头呢。人家在里面画一画面，记得当时还是要评奖的。评奖之后呢，整个比赛结束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后，评选出